撒母耳传的第七讲，撒母耳上的第九章和第十章。今天是要讲两章的经文，是很多很多的经文我们要分享。题目是什么？是人生不如意是与神约会。我们英文不如意失意是什么？是 disappointment， 是吗？约会呢是 appointment。好多时候当我们失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想一想，是不是神是跟我们是有 appointment 呢？今天我们就见到扫罗为了他爸爸的驴不见了，周围去找，结果就遇上了撒母耳。原来神跟他有约会，神还安立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安立这个字都是 appoint 这个字，是吗？所以一个人的失望很多时候就会变成我们同神的约会。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一些的背景，撒母耳记的一章至到八章是讲到撒母耳的故事，但是由第九章开始就将个目标将个重心转移到去扫罗的身上，扫罗就成为主角。扫罗一出现的时候，在撒母耳上的九章一节叫他做大能的勇士。这一个这样的称呼似曾相识，是吗？曾几何时我才跟大家讲了路德记，记不记得波亚斯啊？路德的丈夫在说路德记二章一节波亚斯出现的时候都叫他做大能的勇士，但是那里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一个大财主。其实今天的扫罗都不是一个穷人来的，他的家族都是很有钱的。尽管他和撒母耳很谦虚地在说撒母耳上的九章二十一节，他说便雅悯支派是十二支派当中最小的支派，而我的家族啊是便雅悯支派最小的一个家族，是吗？他很谦卑，但是相信他的家庭是很有钱，因为我们见到从经文告诉我们听，他的家庭是有房地产，是有很多的牲畜，还有很多的仆人。其实扫罗是一个几有钱的人。希伯来文扫罗的名字这个字根的意思就是求问神的意思。其实和扫罗的生命是息息相关，他就是以色列人民向神求问而得到的这位王。以色列人向神求问，要求有一位王，神就将扫罗赐给他们。虽然是神将扫罗赐给以色列人，但是这个王是百姓想要的这位王，是吗？其实我在上一次都跟大家讲过，神的心意是立哪个做王啊？犹大支派的大卫，是吗？正如创世纪的四十九章说，贵必不离犹大，象必不离他两脚之间。所以犹大就是王的支派，大卫就是出自犹大支派，耶稣基督亦都同样是出自犹大支派。但是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急不及待，所以神就赐了扫罗给他们。扫罗从人的观点，从人的角度来看，的确是有可取之处。他是很尊敬他的爸爸，服从他的爸爸。当他的爸爸的路不见了，爸爸叫他去找，他很听话就去找，是吗？所以我们见到扫罗不失为一个是有爱心的人，他愿意去找这批的路，他亦都是很有毅力不断地去找。头先我们亦都是见到扫罗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谦卑，是吗？他说自己的家族是出于便雅悯支派，而便雅悯支派是十二支派中最细小，而他的家族又是便雅悯当中最细小的家族，是吗？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见不到扫罗是有任何属灵的品格，没有任何属灵的质素。扫罗其实是神给以色列人来到惩罚他们，扫罗不是一个好的皇帝。我今天是要跟大家一共是讲三点。第一点就是神和扫罗有约，是吗？就是 有 appointment， 是要 appoint 他成为以色列的王，要安立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第二点呢，我是要讲撒母耳是要肯定，要确定扫罗就是神所拣选的人。第三点呢，就是撒母耳安立扫罗成为以色列人的王。扫罗是出于便雅悯支派，他的家乡是基比亚。我们讲士师记的时候，士师记的十九章、二十章都有讲到，便雅悯支派是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便雅悯支派的罪，以致差点令到整个便雅悯支派都是被灭族，是吧？是要以色列人来到帮他们重新建立便雅悯支派。雅各临终的时候曾经预言便雅悯是撕掠的狼，他的祖神是要吃他找回来的，夜晚是要分他所夺回来的。在创世纪的49章27节，其实当我们想到这些预言，其实和雅各自己本身是不是很相似？雅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找住的意思，是吧？就是好像这只撕掠的狼，日头是要吃它找回来的，夜晚是要分它所夺回来的。亦都是因为这样，便雅悯支派曾经屡次是被卷入很大的争战，以致便雅悯支派差点就是被灭族，就是我刚才所说便雅悯支派的领土就是在树以法莲和犹大的中间。很有趣，两个王的支派，一个是扫罗的便雅悯支派和大卫的犹大支派，其实都是邻居，都是隔离邻舍。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扫罗的爸爸不见了些驴，就叫个仔去找，叫扫罗去找，因为这些驴对他们的家族来讲是价值连城。但是后来这些驴我们知道都会物归原主，都会找回。扫罗就听他爸爸的话去找这些路，结果找不到他就很失望，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disappointment， 是吧？但他不知道原来神跟他有约，是要 appoint 他，是要安立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很有趣，我们见到两个以色列的王，第一个王和第二个王都是跟动物是有密切的关系，是吧？大卫是一个牧羊人，神就是透过牧羊来都是教导大卫怎样带领以色列人，怎样来到保护以色列人。第一位王扫罗呢，又是跟动物有关，他就是因为找这批驴，以致是被神安立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王，是吧？就是因为要找这批的驴，神是将扫罗和撒母耳摆在同一个地方，以致撒母耳是可以安立扫罗为王，连动物都是被神来到是操纵。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动物都是听神的话语，去到哪里，在哪里能够找到，全部都是在属神的旨意，在神的操纵之下。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屡见不鲜，在算民数记的21、22章，我们已经见到有很多动物是被神来到是差遣为神来到作工。记不记得民数记的21章，当以色列人犯罪不听神的话，神就差派火蛇来到咬他们，是吗？在算民数记的22章，记不记得巴兰？巴兰他要诅咒以色列人，是吗？但是他骑着只驴仔去，结果怎样啊？即驴仔不听他话，即驴仔听神话，是吧？最后巴兰都不能够是诅咒以色列人，反而去祝福以色列人。有没有见到一切都操纵在神的手里面？在《罗马书》的11章36节，正如保罗话给我们听，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而在《希伯来书》的2章10节，说神就是那一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一切都操纵在神的掌握，在神的旨意里面。扫罗因为找驴就来到拉马这个地方。 扫罗本来住在基比亚，是吗？距离拉马大概是三里路，撒母耳就住在拉马。三里路不是那么远的，我每日在我的家四周围行一圈，差不多一里半，行几耐啊？半粒钟。所以三里路呢，三里路我这么不中用的人都行一粒钟就到了，是吗？所以我想如果是扫罗行那么高大威猛，可不定45分钟就已经行到。仆人找不到路，就向扫罗建议，怎样啊？不如去问神人啦。当时的神人是哪个啊？是撒母耳，是吗？在旧约还有哪个被称为神人的？摩西，是吗？所以记不记得我说撒母耳就是圣经里面申命记18章所讲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是吗？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证明，这里又是一个证据。在撒母耳上的9章9节经文说，先知以前是称为先见。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12先知书都曾经讲过，先见和先知都是一样，是吗？就是神的代言人，就是先知，就是先见。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扫罗会不认识撒母耳？基比亚和拉马这么接近，他居然不认识撒母耳，甚至撒母耳站在他的面前，扫罗还问他，喂，我去哪里可以找到先见啊？撒母耳说我就是先见啊。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奇怪啊？因为在撒母耳上的3章20节经文说，从但到别士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是吗？由但至到别士巴，就是说由北至到南，全以色列的人都知道，唯独就是扫罗不知道，给我们知道扫罗是怎样的人。他是关心物质上的事，他是关心自己的事，他从来不关心属灵的事。我相信他连一年一度的节期他都没有去参加，如果他有参加的话，他一定会见到撒母耳献祭，他就知道这个是神人，是吗？但他不知道。扫罗和他的仆人都不在乎撒母耳跟他们讲的话，他们只是想知道他们的路在哪里。其实撒母耳要跟他们讲更重要的话，是吗？是属灵上的话，但他们没有心情去听，他们的注意力就只是放在这些物质上的事。其实这些跟我们的基督徒都很相似，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坐在一起谈什么啊？股市，是吗？还有谈什么啊？喂，哪里有什么好吃，是吗？我都是这样，你不要说我是首当其冲，因为我很为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需要想一下，是吗？我们不要只是谈这些这样的物质上的东西，我们很应该是谈主内的东西，属灵的事。撒母耳和扫罗两个就是被神摆在一起，在这里拉马的城门口大家是见面。当时的天色已经夜了，是傍晚。我们见到撒母耳和扫罗两个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不同的东西的身上。扫罗的注意力放在哪里啊？他那批驴去了哪里，是吗？是物质的东西。撒母耳呢，他是赶住去幽坛来到献祭给神，见到撒母耳着重的就是属灵的事。有样嘢要解释嘅，就系圣经曾经严重警告以色列人，唔好喺算外邦人嘅幽坛嚟到系敬拜偶像。咁你话点解撒母耳要去到幽坛嚟到献祭俾神？呢、这个又要走翻转头，记唔记得喺树撒母耳上嘅4章啊？其实示罗嘅会幕已经被腓利士人系夷为平地，系嘛？以色列人已经没有了一个中央的地方来到敬拜神，所以当时就是用幽坛来到敬拜，来到献祭给神。但我们要注意，撒母耳是献祭给耶和华，而不是献祭给偶像。即使是撒母耳一个这么属灵的人，他其实看人都是看到 很物质上的，看外表。他见到扫罗就怎样啊？认为哇，这一个人高大威猛，孔武有力， 啊，当然是神所拣选的啦，是吗？所以他都是看外表，是吗？看一个人的外表。亦都不是只有这一次的啦。当在撒母耳上的十六章，神叫他去安立大卫，他就去到大卫的屋企，叫晒大卫的兄弟出来。哇，撒母耳见到，哇，他的哥哥这么高大，一定是神所拣选的啦。点知慢慢慢慢去到第八个，哇，这个矮矮细细的 teenager， 十零岁的才是神拣选，跌晒眼镜。所以撒母耳其实他都是好看人的外表。但是人不可以貌相的。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扫罗。两个扫罗除了都是便雅悯支派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相似的。旧约的扫罗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吗？他是高大威猛，但他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没有任何属灵的质素。但是新约的扫罗呢，就是我们认识的保罗，他是非常属灵的人，是吗？但他的外表怎样啊？矮矮细细，其貌不扬，但是他非常之的属灵，他就是写了十三部新约书信的保罗。所以我们千祈不要是以貌取人，这个就是圣经教我们。我说要讲三点。第一点是神和扫罗有约，将他和撒母耳同时摆埋在同一个地方，等他们来到见面。第二点呢，就是撒母耳要确定扫罗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其实在这个之前的一日，神已经话给撒母耳听，扫罗将会来到拉马，叫他准备迎接扫罗，并将神的话语是话给他听。当扫罗出现的时候，神再次话给撒母耳听，他说这个就是我拣选的人，这个就是耶和华高立为王的。启示撒母耳上的九章十七节经文说，他必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为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这个同埋神打救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都是很相似。当以色列人被埃及的人来到奴役向神哀求，神就差派摩西来到打救他们，是吗？其实现在神的旨意是要撒母耳来到带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不要，记不记得啊？上次跟大家讲，他们要立一位王，神说好，我就给这位王给你，就是扫罗。其实我们见到神都有借扫罗的手来到打败非利士人，是吗？就是好像参孙一样。其实神是借参孙和扫罗的手开始削弱非利士人的力量，为了什么？准备大卫日后能够完完全全地征服非利士人。神已经是为这件事布了局，就是先给参孙和扫罗来到是战胜非利士人。撒母耳就说给扫罗听，他爸爸不见了个路已经找到，并会是归还给他的爸爸。撒母耳都很聪明，首先打开了扫罗的心结，先知道如果你不说他听，跟住的话他都没有心机来到听的了，是吧？所以先跟他打开他的结，然后他跟他说，我要跟你讲的话是比这一切物质上的东西更加重要，就是以色列人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其实我们都是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是有一些问题令到我们寝食难安，时时就在转牛角尖，天一光打开的眼就记得这件事，走不出来，是吗？好像个天砸落嚟一样，天塌落嚟一样。其实当我哋明白到一切掌握喺神嘅主权喺神嘅手里面，呢一切嘅事都变成乜嘢啊？都变成好似芝麻绿豆非常琐碎嘅事。但系我哋就系正系注意到呢啲俗世嘅困难，我哋睇唔到神系仍然掌权。撒母耳就同扫罗，同他的仆人说，你们一起跟我去到幽坛的大厅那里。去到幽坛的大厅，撒母耳是叫扫罗坐在首席，坐在首位。相信当时的以色列人都很惊讶，哇，这个是谁来的？ 哇，点解会坐喺首位噶？连撒母耳都让位俾佢。嗱，跟住分祭肉，撒母耳系分到俾祭司嘅部分系边个部分啦？右边嘅大腿肉。撒母耳亦都将呢块上好嘅肉系俾咗扫罗，令到人民系更加嘅惊讶。其实撒母耳已经系用 body language， 已经系俾以色列人见到呢个就系将来以色列人嘅王，佢系有特殊嘅荣耀喺佢嘅身上。嗱，宴会完咗之后，撒母耳就请扫罗翻去佢自己嘅屋企，同佢秉烛谈心，倾咗好耐好耐。嗱，我讲咗两点噶啦，今日要同大家讲系嘛？第一就系神同扫罗有约，第二点呢就是撒母耳要确定扫罗就是神所拣选，第三点就是撒母耳将要高立扫罗为王。第二天的一朝早，撒母耳就陪着扫罗和他的仆人去到城边，然后打发扫罗的仆人先走，然后撒母耳就将神的话语讲给扫罗听。为什么要将神的话语讲给扫罗听？记不记得我上一次都跟大家讲，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要以色列人的王平身诵读神的话语，是吗？要睇重神的话语，所以撒母耳就将神的话语讲给扫罗听，正是好像申命记十七章所吩咐。撒母耳就高立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位王。当然撒母耳同不同意高立王的这件事啊？他当然不同意，是吗？但他愿意服从神的话语，他愿意听神的话。他就跟扫罗亲嘴，于是就高抹了扫罗。我们要注意，今次的高抹是私底下的，不是在众人面前，只有撒母耳和扫罗知道这件事，其他的人还未知道。要去到下一次，我下一次才会跟大家讲，在《撒母耳上》的十一章才会在众人的面前来到高立扫罗，今次是私底下。其实这样的高立方法和大卫的高立都很相似。大卫一共被高立了多少次啊？三次。第一次都在私底下，就是撒母耳在《撒母耳上》的十六章在私底下来到高立大卫。当时大卫只不过是一个 teenager， 十几岁而已。第二次的高立呢，在撒母耳下的第二章，大卫当时已经是三十岁，被高立成为全犹大的王。第三次的高立呢，是七年半后，在撒母耳下的第五章，是被高立成为全以色列人的王。所以大卫都被高立了三次，而他最后被高立成为以色列人王已经差不多三十八岁。为了要证明真是神拣选了扫罗，所以撒母耳给扫罗三个标记，这个是三个预言，就是跟扫罗说，在你回去你家乡的路上，你将会遇见有三件事，就是三个标记。这三个标记日后对扫罗来讲是很重要，如果他真是听神的吩咐，如果他真是照住这三个标记学到怎样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他是会成功。但很可惜，他是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他是没有是被神来到教导，所以他是失败。这三样东西是什么？第一样东西就是他将会经过第一个地方，就是拉结坟墓的旁边，他要学习有正确的观点。我们知道拉结就是雅各的太太，是吧？雅各有两个太太，就是利亚和拉结，是两姊妹来。但是雅各就特别喜欢拉结，所以拉结为他生的仔他也都特别宠爱。第一个仔就是约瑟，是吧？第二个仔就是便雅悯。好可惜，当拉结去到伯利恒，他就快要生便雅悯的时候，他难产。在他就快死的时候，他是为自己这个仔改了一个名，改个名叫他做便俄尼。便俄尼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哀痛之子。 悲哀之子咁嘅意思。但系雅各话呢个名唔荣耀神，佢认为神对便雅悯系有佢嘅祝福，将来便雅悯支派将会有神嘅旨意喺当中，所以佢唔中意呢个名，佢就改咗做便雅悯。便雅悯就系我右手之子，有冇见到啊？拉结在他的痛苦当中，他只是见到人的困境，只是见到他的苦处，他为自己的仔改个名叫做便俄尼。但是雅各他是能够是从荣耀神的眼光来看，他知道神比便雅悯支派将来一定有他的荣耀，结果真是第一位以色列人的王就是出于便雅悯支派。所以这个故事教训我们什么？我哋唔好就係俾眼前嘅困境困扰住我哋，我哋要有大啲嘅图画，知道神係掌权嘅，係咪？我哋唔好淨係围绕住喺呢个困境入面走唔到出嚟，我哋要好似雅各一样。而的確喺嗰度撒母耳同佢话，你将会见到两个人，而呢两个人会话俾你听，你爸爸嘅路已经係被揾到啦。这个对扫罗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导，对他来讲，他当时他注意的只是眼前的东西，就是那些路不见了，就是见到他的困境。但是其实透过这件事，他应该见到一切都是神在树掌权。当他还跟撒母耳在树幽坛的大厅那里在进食晚餐的时候，其实神已经是帮他找到这批的路，他不需要为自己的事来到担心，只要他信靠神就可以了，是吧？只要他有正确的观点他就可以。但是问题是什么？扫罗一生人他失败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办法放开他的手，他样样事他都要自己来到控制，这个就是他的问题。他不可以是放手让神来到帮助他，让神来到是处理这些事，这个就成为他日后失败的原因。其实在现在我们、用现在的术语，扫罗是什么的人？是 type A 的 personality、就是那些是有控制狂，是吧？样样事都要靠自己来到控制，这个将会导致他将来的失败。还有第二点呢，第二样就是他又要去到第二个地方，经过他柏橡树的旁边，他要学习什么啊？是要依靠神的供应，依靠神的能力。其实橡树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啊？就是力量，就是能力。他很需要依靠神的能力，而不是自己的力量。在那里他会遇见有三个去伯特利的朝圣的人，他们回来。伯特利就是一个献祭给神的一个圣地。这三个人，一个会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是会带着三块饼，一个是会带着一皮袋的酒。这三个人都会问候扫罗、根据撒母耳的预言，然后呢他们会将三个饼其中的两个是给了扫罗，撒母耳叫他是接受这两个饼。在这里教扫罗什么？他要知道真正帮他解决问题的不单只是神自己，神还能够供应给他的需要。所以第一点，他需要有正确的观点，就是神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今次呢，这个教导是什么？第二点就是神会供应他的一切。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他将会是要召集兵马，他是要提供士兵的饮食给他们的装备。这一切从哪里来？神给他知道这一切都会从神而来，只要他信靠神，神是会供应一切。这个就是第二点他要学习。所以讲了两点了，第一点是什么？要他有个正确的观点，是吧？第二点呢，是要他依靠神的能力，依靠神的供应。第三点呢，是要他要常常与圣灵同在。经过的地方是哪里？是耶和华的山。在那里他会遇见一群 敬拜完翻嚟嘅先知，佢哋系会喺路上嚟到奏乐赞美神，佢哋系会鼓瑟，系会击鼓，系会吹笛弹琴嚟到赞美神，仲会有圣灵喺佢哋嘅身上讲预言。嗱，扫罗就会加埋入去佢哋嘅行列入边，同佢哋一齐讲预言。扫罗亦都有圣灵降临喺佢嘅身上。嗱，这个就是教导扫罗，若果他继续听神的话与服从神的话，神的灵将会永远与他同在，是给他力量。圣灵降临扫罗的身上，我相信这个是第一次。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有很多扫罗认识扫罗的人，他们都彼此说，这个不是基士的仔来的吗？点解佢都会讲预言？点解佢都列入咗先知嘅行列入边？系嘛？呢啲系扫罗认识扫罗嘅人，佢哋都未见过，所以我相信呢个系第一次扫罗经历神嘅同在。嗱，若果扫罗系继续与神同行，佢嘅结局系会好唔同。但系好可惜，因为佢嘅骄傲，因为佢渴望得到从自己得到嘅权力。因为他的自我，因为他的叛逆，最后神在他身上收回他的圣灵，这个就是他失败很主要的原因。在这里不妨讲讲新约和旧约圣灵不同的地方。在旧约，神是会将圣灵赐给那些为他作工的人，被他拣选，神是有特殊的任务在他们的身上，神就会差派圣灵来帮助他们。但是当他们不属灵，当他们背叛神的时候，神就能够将圣灵拿走，就是好像在参孙和扫罗的身上一样。记不记得大卫他和拔士巴行了奸淫之后，他在诗篇的51篇，他怎样向神来祷告？他求神不要在他的身上收回圣灵。我相信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就是他见到扫罗的遭遇，见到扫罗的例子。我们新约呢，圣灵会不会离开我们啊？圣灵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是吧？每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真正相信的人，圣灵是永远入住神儿女的身上，是永远不会离开。圣灵是我们的印记，证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但是圣经警告我们，在树以弗所书的4:30，我们是可以令到圣灵担忧。在树帖撒罗尼加前书的5:19告诉我们，我们甚至可以令到圣灵消灭。这个我们是需要很注意。你说一个基督徒怎样能够令到圣灵担忧或者圣灵消灭？我时时的例子就是闹钟。当我们是犯罪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就好像一个闹钟那样闹醒我们，是吧？一闹我们 就醒了。但是你不要好像我以前在香港读书那样，以前在香港读书，人家是怎样的？考试前那晚临急抱佛脚，是吧？我认为这样都是浪费时间。我是去到第二朝早的5:00，教着闹钟闹醒我自己，然后呢8:00上学，将啲知识塞晒落个头嗰度，然后冲翻学校，系嘛？即刻就考试，咁就最有效啦。我认为，但系问题喺边度啊？瞓下，嗰只闹钟响，冇一件事，麻木咗系嘛？闹我唔醒，闹醒我姐姐，我姐姐走嚟拍醒我，佢话：喂，你又话起身读书嘅，点解你仲喺度瞓觉啊？咁头头都拍醒我噶，后屘点样啊？后来连我家姐拍我，我都大被冚过头，我都麻木埋。我家姐话：嗱，你自己执衫啦，我叫咗你噶啦，系你唔醒咋 ？OK？ 结果点啊？翻学校考0分咯，系嘛？根本都冇读到书，点识啫？嗱，所以我哋都要好小心啊，千祈唔好就系当圣灵提点我哋嗰阵时唔去理佢。你唔理唔理咧，你就好似我咁大被冚过头，咁就大件事，系嘛？当扫罗离开撒母耳的时候，神是赐了他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心，使他成为一个新人。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这里， 不是新约所讲的重生。这里只不过是什么？是神装备他能够完成神的工作，就是好像神将圣灵差派在参孙的身上，同样扫罗的身上都是一样，只是装备他们能够是完成神给他们的任务。扫罗回到家继续在农场工作，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他亦都没有同他的家人讲起被撒母耳高立他为王的事。其实撒母耳高立他，他应该知道是真的，是真正从神而来。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三件事，是吧？在路上这三个预言全部都应验了，所以他知道撒母耳所讲的话就是神的话。这个其实对他来讲，他自己都要很小心，因为他日后就违背了撒母耳的话。违背撒母耳的话等于违背哪个的话？违背神的话，是吧？撒母耳给了他一个试验，约他在吉甲来到见面，第一个试验他就衰了。等阵我们会回来看这一点。撒母耳于是将扫罗是要介绍给以色列的人民，他在树幽坛的这个大厅只不过是暗示给人知道这个就是将来的王，现在他要将扫罗介绍给以色列人，他就拣选了米斯巴这个地方，是吧？米斯巴就是他在撒母耳上第七章战胜腓利士人，使到以色列人灵命复兴的地方，所以他拣选那里来到介绍扫罗。在那里他讲了第一篇的演讲，在这一篇的演讲他是骂以色列人，他讲出神的恩典，讲出神的大能，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地，救赎他们，而且神和他们立约，结果怎样啊？以色列人违约，要立一位王来到管理自己，是吧？但是神呢？虽然他们背叛神，虽然他们犯罪，神仍然容许他们有这位王，就是扫罗。到目前为止，只有神和撒母耳和扫罗自己知道扫罗已经被按立，没人知道。而撒母耳在这里他要讲给以色列人听，是神拣选扫罗。他怎样做啊？叫晒所有支派的代表出来，然后在他们的面前来到祭签，来到抽签。怎样祭签？怎样抽签啊？相信是透过祭司的乌灵和土明，能够是拣选出神的心意。首先是抽出便雅悯支派，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是吧？跟着就抽出了马特利宗族，又是扫罗的宗族。跟住就抽出咗基士嘅家，基士就系扫罗嘅爸爸，然后就抽出咗扫罗。但系大件事，扫罗去咗边度啊？冇人揾得到扫罗啊！打锣都揾唔到佢啊！于是撒母耳求问神：喂，扫罗去咗边度啊？神同撒母耳话：佢匿埋喺个器皿入边。有神学家有学者说，哎呀，扫罗真是谦卑了。我相信他不是谦卑，我相信他是害怕，他是害怕。一个真正谦卑的人知道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是靠神的力量。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依赖神的力量，依赖神的智慧。他会不会害怕？他不会害怕的，因为他知道不是靠自己，是吧？他不会是躲起。一个真正谦卑的人，若果扫罗真是谦卑的话，他应该立刻站出来接受了神给他的任务，给他的呼召。他应该请人民来为他祷告，令到他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来到带领以色列人。这个才是真正的谦卑，去躲起不是真正的谦卑。我们迟些会见到他一上任就出现了问题。他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他是一个被他情绪控制的人。我们看到他有一天是可以害怕躲在一个器皿里面，另外一天呢，在树撒母耳上的第十一章你会看到他成为一个勇敢的勇士，带领以色列人来到征战，一天就害怕死，一天就变得这么勇敢，是吧？ 嗱，佢系逃避以色列人情有可原，但系如果佢逃避神，就系另外一回事。G. Campbell Morgan 佢曾经讲过，佢话若果神呼召一个人成为王，这个人系绝对冇权利嚟到匿埋。呢个系 G. Campbell Morgan 所讲。嗱，撒母耳喺树呢个情形非常之嘅尴尬，抽咗个王出嚟，个王匿埋咗唔见咗，系嘛？所以他要力挽狂澜，他要是挽回这个尴尬的局面，他怎么做啊？找回扫罗之后，他说你们看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在众民当中有哪个人及得他？哇，个个人望一望，哇，这个的确啊，高大威猛，高过所有人一个头的，是吗？啊，这个真是神所拣选。但是神需不需要高大威猛的人来到帮助他自己工作啊？不需要。在几年后，神就差派一个十零岁的年轻人大卫来到战胜一个巨人哥利亚。撒母耳跟住就讲了第二篇道，第二个信息，他就是将王权和同神立约两件事是摆在一起，非常之有智慧。我相信他这个智慧是来自神，就是将王权和神和人立约是摆在一起。他第一次的演讲他是消极的，他是闹以色列人。他第二次的演讲是积极的，是讲出国王和人民的职责。毫无疑问，撒母耳所讲的是什么？是《生命记》的十七章，是讲出王的责任是应该要怎样做。他提醒以色列人，就算国王都一定要听神的话语。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个以色列国，只有一个盟约，就算以色列人拣选了个王出来，仍然都是神掌权。这个就是撒母耳要讲给以色列人听。聚会之后，所有的人包括扫罗都回家了，神就感动了一班人来到跟随扫罗，他们成为了扫罗的心腹，成为了扫罗将来的官员，人民亦都将礼物是献给扫罗。但是有另外的一批人就藐视扫罗，嘲笑扫罗，说他怎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啊。扫罗一句声都没有出。其实这些是什么？我们做任何的事都会有两批人，一批人是会支持你，会接受你，另一批人呢一定是会反对你，是吗？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我们不需要理会，最重要的是内在。但是如果一个人内在都有这两股的力量在这里呢，那就大件事了，双重性格 double personality。 这个就是扫罗。有没有看到他刚才一阵就匿埋在树的器皿里面，是吗？迟些就勇敢地带领以色列人来到征战，今日有人藐视他，嘲笑他，他又不出声。将会有一日，他要将自己的仔，亲生仔约拿丹来到处死。因为为什么？因为约拿丹违背了他的许愿，这个是将来要讲的事。他有一日又会为大卫来到是哀哭，又有一日呢，一支长矛就想将大卫钉死在个墙上。这个人真是有这两股的力量在他身上，他真是有双重的性格，这个也是导致他日后的失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见到我们今天是学习了两点，是吧？第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这篇道的主题，就是人的失意其实可能是神跟我们约会，是吧？一个人的失意，一个人的 disappointment，其实可能就是神和他的 appointment。 扫罗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他去找动物找不到，他失望，去到拉马呢遇见撒母耳，其实神一早安排是要安立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中国人讲得好，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是吗？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如意的时候神仍然掌权呢，我们的 disappointment 就是神给我们的 appointment， 我们对很多我们失意的事都会有不同的看法的。当我们学校的成绩不合理想，感谢神我不需要再考试了， 时时有时都会发梦发到惊醒，哇要去考试了，原来自己没有读到书了，这些梦都还会发生。如果你考试成绩不合理想，如果你想得到的工作没有得到，你想有升职，你的老板又升了第二个，或者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离开你，甚至你是离婚，又或者你的身体检查的报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当你知道你的失意其实就是同神约会的时候，你真的有很不同的看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是完全掌权，祂是会帮助我们。就好像刚才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六节所说，一切都是本于祂，倚靠祂，归于祂。神仍然掌权，当我们失意的时候，神仍然掌权。第二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今天神给扫罗要他学习的三件事，透过三个地方，是吗？还记不记得哪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拉结的坟墓旁边，是吗？不好像拉结那样只是见到自己眼前的困境，要好像雅各一样相信神是有他的旨意，是吗？我们要有正确的观点。第二点呢，就是去到橡树旁，他柏的橡树旁，橡树就是代表力量，就是代表能力，是神的力量，神的能力，就是教导我们，教导扫罗他是要依靠神的供应。第三点呢，他是会去到耶和华的山，如果他是继续是与神同行，继续是听神的话，圣灵是会与他同在。但是很可惜他是没有这样做，被他第一个任务他就已经失败了，是吗？在撒母耳上的十章第八节，撒母耳和扫罗说，你当在我耳先下到吉格，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和平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扫罗有没有等到撒母耳啊？他等不及，撒母耳都未来到，他已经是自己献祭给神，为神所不喜悦，是吗？我们今天都是学习这三件事，我们怎样能够第一是有正确的观点，我们要熟读神的话语，是吗？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是能够有正确的观点。第二，我们怎样能够是依靠神的力量能力给我们的供应，我们要真真正正的相信祂，信靠祂。第三点，我们怎样能够是时刻是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未接受耶稣基督的就应该快点接受耶稣基督，这样就会有圣灵在你的身上。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问题就是我们听不听圣灵的话。我们应该要让路给圣灵，不要令到圣灵担忧，不要令到圣灵消灭，是吗？就是这三样东西，有正确的观点，是要信靠神，是要被圣灵来到带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上的第九章和第十章，给我们见到扫罗的故事，也都是从扫罗的身上是学到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当我们失意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你与我们的约会，你透过我们的失意，透过我们的 disappointment， 是跟我们是有约，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一切都掌管在你的手里面。就算我们失意有困境都不要是惧怕，因为我们是能够是依靠你这位神。第二点我们学习的，就是我们是要是有正确的观点，我们是要信靠你，我们是要时刻是被你的圣灵来到是充满，来到是带领。愿我们都是能够是被你的圣灵，让你的圣灵来到是带领我们，而不要是使到圣灵担忧或者甚至是熄灭。愿意我们都是能够在成圣的路上是能够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人，以至是能够是当你回来的时候，能够是被你称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